喂，欢迎收听第44集的港珠澳啊！咁我系城邦二世祖啦，系啦。咁今集其实喺香港录音嘅，因为我去咗香港过圣诞新年啊，系啊。咁阵间其实我哋咧即系会播出一个访问啦。咁呢个访问其实都系今日我稍后时间会做，咁希望就可以喺今晚出到街啦。访问边个咧？咁就访问林珊如小姐。咁呢位林小姐系咩人呢？咁其實我哋之前節目咧講過好多次啦，我哋其實我哋咁多個節目主持都相當支持一個政黨叫 One Nation 一國黨。一國黨係乜嘢呢？就一個base 喺澳洲昆士蘭省嘅一個叫做政黨啦。咁佢最出名嘅就係佢哋黨魁啊 Pauline Hanson。咁 Pauline Hanson 咁就準備派36個黨員又好。支持36個候選人又好，嚟參與2018年嘅叫做昆士蘭嘅省級選舉，係啦，36個 candidate 咧，其實好癲啊！即係你話澳洲嘅政治嘅 scale 係咪大過香港好多咧？咁梗係啦，即係你一個叫做省都講緊幾百個選區咧，因為地方大啊嘛，係啦，咁就參加佢嘅省級選舉，咁挑戰而家就做緊嘅前工黨的叫做 Police Minister Joanne Miller， which is 醜聞前身的。咁點解其實要訪問林小姐咧？咁即係林小姐是華裔血統啦。其實佢喺26年前喺台灣就搬到去澳洲嘅，係啦。咁就佢一位教師啦。咁其實好正咯，即係佢標榜自己唔係中國人，係台灣人。系啦，咁就另外一样嘢就系、是，睇下先，系啦，头先其实准备咗啲资料嘅，系啦，咁佢就即系回应翻阿 Pauline Hanson， 其实廿几年前佢就啱啱宣誓嗰个叫做誓词，就话即系呢啲你哋啲咁嘅亚洲人嚟到呢，即系佢系反对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 嘅，咁就佢反对即系。的原因就是觉得你在1984至到那阵1996啦之前呢，咁就即係澳洲收得太多呢啲咁嘅叫做 Asian immigrants, which has a different religion and a different beliefs than the Australian society。咁就同埋其实好多时你佢讲印支半岛呢，好多国家呢都係討厭呢個叫做西方文化嘅，係啦，咁佢就叫 form ghettos and do not assimilate 啦。其實幾次而家咧，即係雪梨西邊嗰啲咁嘅垃圾埠啊，南邊垃圾埠咁樣，係啦，咁就林小姐其實喺26年前喺台灣就搬去澳洲啦，咁就佢好正嗰個訪問咧，話佢係流住反共嘅血嘅身上邊，係啦，咁就即係。他就覺得現在澳洲的即係講緊兩黨政治啦，工黨同埋自由黨啦，就係互相喺度利用啲移民咧，咁就其實想就開放多啲移民，就移民澳洲咁樣，係啦。咁之後佢就覺得呢大量嘅移民湧入就會 take power of Australia 啦 ，and form their own government 咁樣嘅，係啦。咁就即係其實我諗我陣間會訪問下林小姐就。點樣睇法輪功咧？即係睇嚟佢係接觸咗法輪功，係啦，咁就即係再用法輪功 backing。其實唔好睇小法輪功呢一樣嘢咯，即係同佢哋好有親密關係嘅大紀元時報。一來佢爆啲料就即係好堅啦，咁你話堅唔堅得個城報咁正咧？其實我覺得差唔多，因為大紀元好多時佢幾個月之前講嗰啲嘢咧，即係你開頭即係其實係大紀元風火輪咯，可以話。你听落系好黐线，但系搭落咦唔系喎，有啲味道喎、啊。跟住之后嗰件事真系发生咧，咁其实大纪元绝对系一个先驱嚟嘅，系啦。咁就其实林小姐咧喺以前咧就参选过这个叫做市，即系呢个叫省级选举嘅，但系即系佢系 with Bobcat Party 啦，咁但系失败咗咯。咁其实林小姐参加嗰个选区咧，就喺布里斯本嘅西部啦。咁就其实35 km from 个 city centre 嘅，咁其实系一个 suburb 嚟嘅咯，系啦。咁就仲有咩讲咧？睇下先。 係好正咯，即係佢林小姐就喺佢之前個訪問度就話，Good Asians will back will back one nation 咧，即係一啲好嘅亞洲人咧，即係其實好嘅定義係咩咧？睇嚟係有良知啦，覺得中共係邪惡啦，同埋即係真心愛澳洲嘅一個國家，which is 係想澳洲好嘅，就會支持 one nation。其實我讀翻佢個訪問，佢講啲咩啦？即係 I fee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 great threat to Australia。Because they bought a lot of businesses and our harbors and properties. They will take over power of Australia. They will form their own government. Would you like 20 million people to move to Australia? Would you like to see that happen? China and Taiwan have been long at odds politically. 跟住之後佢就講話佢一出世就反共啦，係啦，咁就話即係佢咧就將 Asian 分咗兩 group. The good Asians will like me.And the other group will be supporting CCP，即係支持中共啦。And those who support CCP are selfish people。呢樣嘢其實我係充分認同嘅，因為屌你老味，你強國集團又好，強國又好，即係強國政府就喺澳洲操控呢個華文傳媒啦，同埋其實西媒佢都有叫做 influence 咁樣，因為。有好多時，譬如即係嗰啲屌鳩中共啊，啲資爆消息啊，啲主流媒體係唔會報道噶嘛，係啦，咁就同埋即係其實節目都講過好撚多次，即係講撚到猛嘅啫。你啲強國集團喺澳洲又買礦，又買 cat，又買農場，又買嗰啲叫做又即係長期租借港口啦，租借99年啦，係啦，咁就即係做乜撚嘢啫？屌你，係咯。咁就其實好正嘅咯，即係阿林小姐參選咧，咁就叫做佢為呢個叫做社會帶嚟咩衝擊咧？咁其實好正嘅咯，係啦，我睇下仲有咩資料先。係啊，今日一個人即係暫時一個人做啦，訪問就有其他人 join 啦，咁就都好啲，係啦。咁呢個咧就其實澳洲嘅華人社團咧，即係唔係嗰啲社團啦，聯合聲明譴責林山如，咁有60几個華人團體喎，即係黐撚線喎。咁發表呢個聯合聲明嘅團體咧，包括呢個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啊，和統會咧，其實咧係一個台灣機構啦，其實都唔係台灣啊，係香港。我識佢以前個創會會長個仔嗰啲，呢個正撚樣姓陳嘅。系啦，咁就在澳洲各地分會，即系中共嗰啲叫做維穩機構咧。其實台灣都有嘅，台灣嗰個咪即系有個相似嘅統一促進會，咪就係白狼張安樂主持咯。系啦，咁仲有呢個叫創會超過100年的紅門志工總堂啦。呢、這個即係鬱敏好多年前去 New York 訪問就話志工堂投撚咗共啦，同埋雪梨西區華人團體柳省粵綿寮華人聯誼會，屌呢個我去食牛粉成鳩日經過嘅真係，係啦。咁就個聲明喺邊度咧？我讀下個聲明先。咁就我成個聲明好撚長，我等我讀夠咗佢先。即係移民澳大利亞已26年的華裔林珊如小姐，作為一族黨，屌一國黨啊！你老味。候选人参加昆士兰州选举，近日发表了一些引起澳大利亚舆论哗然的言论，公开支持一族党20多年前有关澳洲会被亚洲人淹没的论调，宣称华人会有2000万人移居澳洲来，华人会组织自身的政府，甚至将澳大利亚亚裔网分好坏，这些言论。不仅伤害了澳大利亚的华裔媒体、亚裔，sorry 华裔群体、亚裔群体，也侮辱了澳大利亚的民主体系及多元文化。早在澳大利亚开国之前，以华裔为主的亚裔媒体，就与来自英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兄弟族裔一起，积极参与澳大利亚的开发，为这个共同国家的建设、发展、繁荣、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澳大利亚曾经长期推行白澳政策，对华裔、亚裔及其他很多族裔进行排斥歧视，这成为澳大利亚历史的巨大污点。所幸的是，在澳大利亚各族裔兄弟姊妹的共同努力下，白澳政策早已被废弃。澳大利亚也通过反种族歧视法， 强化了对自由、平等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将多元文化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缔造了如今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多种多族裔的民主国家，它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族裔所淹没，它不可能被任何一族裔所淹没。做乜鸠啊？屌唔捻 proofread 嗰啲捻屌！各族裔兄弟姊妹都是澳大利亚的共同主人，澳大利亚是各族裔兄弟姊妹的共同家园。屌你老尾啊！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在积极参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参政、议政、从政，这是澳大利亚民主制度的荣耀。连曾经公然秉持种族主义的政策一族党都开始推出任山如女士这样的华裔候选人，这本是多元文化的胜利。林山如女士进入一族党，代表一族党参选，本应更好地推动一族党了解华裔群体、亚裔群体及所有少数民族群体，更多地了解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更好地了解民意，代表民意，捍卫民意。点解我好捻憎呢啲咁嘅叫匪国中文都好捻难读？点解你老尾我唔捻识睇简体字？更好地促进种族和谐、社会和谐，更好地为捍卫民主、自由、平等。倘若此，则林山如女士的参选是亚裔、华裔及各少数族裔之幸事，也是一国一族党有望进步的之幸事。遗憾的是，林山如女士却反其道而行，将亚裔等同于华裔，再将华裔等同于中国政府甚至中国执政党的成员。屌你老尾又唔捻咁讲，共产党你死全家啦！将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参政暗示为分裂澳洲，甚至获得选票而将亚裔网分好坏，信我者好，逆我者坏，咁系喎屌！将支持自由党、工党及其他各政党的亚裔都视为坏人，这样的言论不仅是对于自己族裔背景的背叛，吓、入咗籍就 Australian 噶啦，你鸠得你乜捻嘢啫？是对于政治人物操守应有的背叛，也是对于澳洲民咩澳大利亚民主制度的无知、藐视及玷污。一个少数族裔的政客却反过来攻击少数族裔，一个受益于多元文化的政客却反过来攻击多元文化，为了沽名钓誉的炒作，为了维持咩极独立、极端立场，选民的选票不惜数典忘祖，在如此政客的心目中，政治底线在哪里？道德底线在哪里？咁咪点咧？攞到选票就赢啦！咁后还有什么？包括对一族党的忠诚在内，他不会背弃你的咧。即系啲言论其后果就是分裂亚裔社区，制造矛盾冲突，加剧种族仇恨。正啊！这样的呢个言论不仅不能为一族党带来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反而是试图蚕食一族党持极端立场的选民的基本盘，并进一步加大一族党与少数族裔之间的鸿沟。在我们的家园澳大利亚，各个族裔有着不同的文化，华裔社区本身因为来源地方言习俗甚至政治信仰的不同而呈现丰富的多元性，但是不管我们的多元性那么丰富，我们都有一个共通点，我们都是澳大利亚人，都珍惜澳大利亚的民主、自由、平等，都为我们的家园澳大利亚而骄傲，都是自豪的屙屎。我们却呼吁华裔、亚裔、各少数族裔和全体澳大利亚同胞团结起来，谴责一切制造分裂、仇动、煽动仇恨的言论，珍惜我们的民主权利，用我们手上宝贵的选票推动澳大利亚更为政治更为纯洁，推动对澳大利亚经济更加繁荣，天佑澳洲。有什么呢？和平促进委员会啦，广东侨团联合总会，我不是读完全部啊，志工总堂，澳洲亚太经贸文化促进会，江苏咩？哇，好多同乡会咯，屌咁你班友同呢个周融啊，嗰啲咁嘅南师大有乜分别咧？深圳社团总会、侨青社、福建高龄会，屌你死咗去啦，仆街都睇唔捻到啊！哇，屌你呢个仆街，呢个澳洲中华佛学会明月居士林，屌你咩佛捻死全家啊！真系，伊是活社区。 乜撚嘢啫？即系 Eastwood 都簽埋啲咁嘅嘢食屎啊！仲有咩先？福建會館 ，fucking you！ OK， 咁呢個啊，喂，其實咧，我諗過咧，我播一播阿 Pauline Hanson 嗰個 inauguration speech 先，等等啊。OK， 嚟啦。 I and most Australians want our immigration policy radically reviewed and that of multiculturalism abolished. I believe we are in danger of being swamped by Asians. Between 1984 and 1995, 40% of all migrants into this country were of Asian origin. They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nd religion.Form ghettos and do not assimilate. Of course I will be called racist, but if I can invite who I want into my home, then I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have a say in who comes into my country. A truly multicultural country can never be strong or united, and the world is full of failed and tragic examples, ranging from Ireland,to Bosnia, to Africa, and closer to home, Papua New Guinea. America and Great Britain are currently paying the price. Mr. Acting Speaker, Arthur Calwell was a great Australian and Labor leader, and it is a pity that there are not men of his stature sitting on the opposition benches today.Arthur Calwell said, and I quote, Japan, India, Burma, Ceylon, and every new African nation are fiercely anti-white and anti one another. Do we want or need any of these people here? I am one red-blooded Australian who says no, and who speaks for 90% of Australians. 好啦，咁啊，啱听完啦，咁其实系即系好正咯，即系话你班友嚟到又唔融入，咁啊，阿芝阿庄摩洛哥咁系啦，咁啊，仲有咩讲咧？香港点？香港啊，闷啦，好闷，快啲翻出嚟，好闷，系，咁啊。讲下，即系其实阿、林小姐喺佢个 Facebook page 度 post 咗佢生平啦，咁就即系佢喺台湾出世啦，咁1991年嚟澳洲啦，啲仲迟过我，我89嚟嘅，系啦，咁啊 ，completing her master's degree in teaching in QUT 喺 QUT 度就修读呢个叫做教育硕士啦，系啦，咁就。佢就好鍾意去幫忙去教導同埋去 develop 其他人。係啦。咁就林珊如小姐就好鍾意喺做社區工作啦。係啦。咁就佢就喺自己個社區入面有 run 一啲叫做 Harmony Day Festival 同埋 Children's Festival 啦。係啦。咁就即係佢其實呢個好呢、這個冇中文嘅譯音嘅。She encourages and empowers others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咁就林小姐政綱包括啲咩咧？要 like 咗呢個 post 先，屌！如果唔係唔 like 死全家，係啦。咁啊，佢就對於 Bundamba 啦 ，which is 係佢嘅選區啦，有乜嘢叫做這個叫做政綱咧？就係、是、creation for stable employment that pays a living wage， 即係講係要。最低工資都唔夠啊，係一個叫做可以生活嘅人工啦。呢、這個其實是一個好鬼佬嘅概念，咁我諗我要遲啲要講下啦，係啦。Water conservation and flood mitigation 咁就水利工程啦。Affordable housing is a human right. The provision of a long overdue infrastructure, an aggressive regimen to en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 whole.Of government approach to reducing red tape, waste and taxation, 跟住之後佢呢個其實地區嘅政綱，咁佢喺呢個省同埋國家政綱就係 the retention of public assets 啦，咁就唔好賣公產出去啦。The prevention of the sale of iconic assets to foreigners， 呢啲策略性嘅資產同埋啲嘢就唔可以賣俾外國人。The restoration of civic and national pride， 咁就叫做維護國家嘅尊嚴咁啦。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nation suite of policies formed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otect the vulnerable, and to ensure Australia's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係啦，原來佢有細路，或者係 mother and teacher 嚟嘅，係啦。大致上個 prep work 都係咁多啦。我諗大家聽訪問啦，係啦，同埋月尾啦，要交月費。同埋就聽日，其實我會上兩集瘋人院咯，即係先坐而家喺香港，咁就大家睇節目咯，係啦，咁就係啦，台務有咩台務啊？嚟緊我諗我下一集都未必做到噶啦，做唔做？因為要去旅行，係啦，同埋即係我翻咗出嚟之後都會去一段時間旅行，係啦，咁就。我谂都系可能要二月至同大家见到面，系啦，咁就我嘅部分嚟到呢度，咁就大家听下访问啦，同埋计下交月费，系啦，唔该晒，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您好，林小姐，这是香港 My Radio 港珠澳的 Jeff， 你好吗？ 哎、hey, ，你好， 你好。 还有、 啊、我是 Catherine， 我的普通话不太好，不灵光。 其实就是非常感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这个一个简短的访问，其实不会做你太多时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香港的 My Radio 一个网上电台，第一个这个比较 focus 在澳洲方面的节目的主持，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媒体上看到媒体对你的报道，我们对你的 Good Asian Bad Asian 那个提倡的主义就是非常感到兴趣，所以就是再次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你可以介绍 My Radio 给他啊，林小姐、林女士嘛，就是那个关于我们那个背景。 其实我们就是 My Radio， 就是在2007年，就是这个之前，林小姐，请问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之前的香港的一个立法会议员，这个黄玉门先生？ 他就是被取消他的资格嘛，对不对？ 不是，其实就是他就是从08年到2016年，这个就是在立法会里面的议员，他就是提倡就是香港的政策，还有政府应该以香港的本地人口为限，就是为主的一个一个政党的主席。他就是因为就是其实跟Pauline Hanson 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香港很多的政策还有这个 urban planning， 就是现在就是向中国大陆倾斜，就是比较亲哪边的政策，所以就是提倡就是要香港人优先，就是以香港人为主导一个政策，就是他们所提倡的。 是，没有错，对。 就是 他老婆也是台湾人。 哦，其实我支持香港独立啊。 是啊，这个香港独立其实也是一个现在来说这个一个可以讨论，其实因为就是香港现在比如说就是在世界的舞台上，就是香港自己是一个经济实体，还有在出席不同的国际会议啊，在世界的舞台啊，就算比如说就是世运会来说，就是 Olympic Games 来说，就是香港也是独立的一个 team， 所以绝对有这个释然主权的。 是啊， 所以真的你看到那个97年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香港在90年以前是英国管制啊，现在就是那个中国管制，就是那在那个共产党下面的，就是你不能生活的。 哎，是的，所以现在 所以所以我移民过来的 啊，你 也是我就是那个97年之后移民过来的，因为当时候就是共产党来的时候，你就是真的不能干活， 嗯、 这样你赚的钱都是给啊那个日常的那个开销，那个房租啊什么都吃掉了。 你就是我说的好的亚洲人之 一，其实就是现在这个中共的财团呢、在澳大利亚也就是在购买这个牧场啊，这个 cattle ranch， 还有这个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大量购买这个mining 的公司，还有你知道在 Darwin 就是南桥集团就是 Landbridge Group 把这个 Darwin Port、澳大利亚政府这个 Northern Territory 的政府把这个 port 就是租lease 了给这个 Landbridge Group for a year of 99 years， so this is、yeah. 你知道吗？不只是达尔文港、Newcastle 港、墨尔本港、Fremantle 港、 嗯， 全都被买了，都被中共买了。 是啊， 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啊。 不知道你没有听过一个集团叫绿地 Greenland、 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集团来侵略澳洲。 那个绿地的在那个我们这边雪梨的那边呢，买了很多房产呢，就是在那个市中心的很多的那个高楼大厦都给他们买了。 我想还不只是买而已，我想他们在自由贸易下，他们根本是可以自己盖的， 是啊， 你知道吗？ 因为 自己盖，他买了地就自己盖了哈。然后就是全部卖给中国人，也不卖给澳洲人， 因为他就是比如说在Sydney 来说有很多 project， 他根本就不比如说一些小一点的 project， 我不知道Brisbane 是不是这样，他很多时候就不他甚至不会在本地 market 哪个 project， 就是直接弄到大陆去卖。 是的，是的，这是他们是有系统性的在侵略世界各国，不止澳洲啦，他们用同样的手法在世界各地， 嗯， 就是要侵占世界各地，然后他们有系统的在殖民，就是让中国殖民在国外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反抗的啊。 反抗的理由， 反抗的理由 啊！最近有很多，就是现在雪梨的价钱太贵嘛，有很多，因为我在银行做的，然后看到很多人就是现在到那个布里斯本那边，就是 Queensland 那边去买地，都是中国人来的， 对， 就是有很多人去帮人家建房，就是顺便做移民， 对， 卖那个身份，对， 对，然后澳洲政府也给了他们很多方便，所以现在主流政党都已经被中共控制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再继续支持主流政党的原因嘛。你看把澳洲人的生活搞得这么的 糟糕 是。 其实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今天在准备这个访问之前看了你这个就是在联邦方面的政纲，就是 retention of public assetprevention of the sale of iconic assets to foreigner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ivic and national pride，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对一个就是我其实我们两个其实 based out of Sydney 的，不过我们也常常留意香港的政治啊，香港的 commercial side of development 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同意你所提倡这个是政纲，因为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一些就是 strategic asset， 就是比外国人，不只是中国人，就是被外国的财团就是去控制，这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是对我们的国national defense 啊，国防啊，这个就是 security 啊，也很大的影 响。 对， 是 啊， 是的，没有错。所以好的亚洲人，像你我啊，你们跟我就是好。亚洲人我们不愿意，但你知道很多澳洲的中国移民告诉我，他们要移民到澳洲就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共，那么你想这些人，这些反共的华人，他还会希望中共来这边侵占我们澳洲的国土吗？他们绝对不愿意的嘛，是不是？ 是， 其实这样的情况， 但是为很奇怪的那个本地人当地人就没有什么反应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了。 是他们， 所以我希望借着我这次的参选可以也可以提，就是让澳洲人，不管是澳洲人也好，台湾人也好，亚洲人也好，各地的人来了解为什么我要参选。 是 啊，但是这个中共他就非常就已经很崩溃了，就完全崩溃了。你看，还在华人媒体买广告来攻击我，是不是？ 是啊。 但其实这么做呢，只会让好的亚洲人来认识我，就是免费帮我打广告了。 当然了，就是 好像 Trump 一样的Trump 也是这样的Trump 给人家攻击了，然后结果就胜利了 共产党说不好的就一定是好的。 是就是好像毛泽东当年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敌人在就是攻击你，你就知道就是已经做对了好，其实就是我知道Catherine 之前跟你沟通了一下，有一些问题我们将会问你。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了解你这个林小姐，你的政纲里个有一个叫 The Creation of Stable Employment That Pays a Living Wage。其实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在 Brisbane 的 standard 何为一个 living wage？ 不管是在其实在澳洲，他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消费都是很高的哦。那但是我想 生活指数很高。 对对对，但是我想布里斯本比雪梨还稍微要高一点，因为雪梨人多嘛，所以我如果到雪梨去的话，我发现食物啊各方面都比布里斯本要便宜的。 嗯，原来就是这样。 是，所以呢，在布里斯本其实生活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我很多不管是哪一国的朋友啦，他们都发现他们澳洲人啊或者移民啊，很多人他根本发现很就是说他们根本连租金都付不起，很困难的啊。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就是说因为太过依赖国外的贸易，就是太依赖。现在你看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做的嘛，是不是？ 是啊，其实就是你到超级市场看一看，就是很多现在这个就是护士品，比如说就是 canned food 啊 vegetables，很多也是 product of China 的。 是的，像那些我都不买的，因为一来他们太多的那个有毒的食品，二来对澳洲的经济是没有帮助的哈。 哦， 然后也没有听说过新西兰的那些进口的也是中国大陆的。 那个只是他们的 back door， 就是走后门呢，他们走后门从纽西兰进来的嘛。 对呀，所以那个我听说那个 green kiwi 就是那个kiwi fruit 啊，就是那个中国种的。然后有很多水果都是那个很便宜的水果从新西兰过来，其实不是当地种的，都是从中国过来的。 对呀，所以其实这个都要怪罪于就是当今的现在的纽澳政府啦。如果没有他们，其实都是被贿赂的哈。你之前有看到一个新闻吗？那就是从2013年到2016年中间，中共对澳洲的主流政党自由党及工党给了他们550万。澳币的 政治跟 捐钱 是 那个是在台面上看得到的，台面下看不到，可能更多了。 嗯哼， 所以你看他们为什么死命的出卖澳洲，就是这个理由。所以还不只有好亚洲人和坏亚洲人之分，其实还有好澳洲人好不好坏澳洲人之分。其实现在你看人家放眼天下，所有的国家几乎都被共产党控制住了，是不是？ 是啊，其实 所以现在我们就， 其实就是很多政党，你知道，就是其实自由党这个很喜欢做这个 cash for access。其实加拿大最近这个小Justin Trudeau 也爆了一个丑闻，就是 一些donor 可以透过就是晚餐券啊，还有一些 event， 就是跟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其实澳大利亚存在这个东西已经很久，我欣赏这个林小姐，你也要留意一个这个情况。所以就是做，就是造成这个中共在澳大利亚这个殖民的局面，不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 是的，这个已经他们已经，所以我就是说他们一直很有系统性的在进行这个事情嘛。 嗯， 它不只是澳洲、纽西兰、各加拿大、美国、英国，其实已经他们是已经很多地方，像非洲，你看三分之他们已经买了三分之二的非洲了。 就比如说，就是你知道，从新闻来说，这个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很多非洲国家，比如说这个Senegal 啊 ，Ivory Coast 啊，这个把这个中国大陆的工厂还有道路系统，你看到路旁的全都是这个简体字，就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 是啊，将来非洲人要学中文了。 澳洲人可能。 澳洲 如果我 现在也有一些学校也有听说过，就是因为那个孔子那个学院就是给他们钱、 哦、孔子学院，对，那个就是共产党的那个支部嘛，在澳洲。 对啊，然后就要逼那些学校学中文。 对，你知道吗，我本身就是在学校教中日文的老师、所以、 okay. 对，所以有时候如果我没有 contract 的话，我就是去代课。那我去代课的时候，他就学生就告诉我啊，我们老师说台湾属于中国。我说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有自己的政府。 是 啊，他告诉我们老师这么说啊，所以 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是，其实以台湾人来讲，台湾人也不喜欢中华民国，因为台湾希望是建立自己的台湾共和国，所以不需要跟 不想跟那个中国的纠扯不清了、 其实就是有一点我想分享的是林小姐，你是国文老师，就是其实我就是小时候在雪里在悉尼，哪个就是在九十年代的初期，我就是这想中文学校哪个读本，其实又是用台湾的，不是用中国的，学的也是繁体字，不是简体字，就是 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学习繁体字的，没有错哈。 是啊，就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那、你说什么？是说太多学校学中文的意思吗？ 学这个简体字。 哦，学简体字。 是 啊。他通常以前都是教简体字的嘛？ 不是，是吗？ 以前都是教，全部都是教简体字的。 OK。 我刚开始我在2001年开始教书的时候，就是因为了要教中文，所以我自己都必须学简体字。 那你因为你就说了，就是对于那个台湾跟中国了，就是不是一个中国就可以就是那个说明了。那你对那个南海的那个争议有什么看法了？ 南海争议呢，他就是这个共产党，他要侵占南海下地下的那个海底下的石油，还有那个渔业嘛，所以他就在那里盖了一个人工岛，那就挑衅南海各国嘛。那当然，美国看在眼里，他也不允许他这么做的嘛。所以，我想他这种举动，他反正任何共产党的任何举动，他只是会让其他国家更加团结起来，来反抗他们的独裁政权。 那么我们就是，那么我就是问一下这个之前我们这个讨论过的问题了，其实就是我们从报道上面看到你1991年来到澳洲，其实就是我知道你就是你来到之后在 QUT 修读了一个 Master of Education， 其实就是什么原因驱使你选择澳洲作为一个移民的地方呢？ 其实就是来到澳洲就是因为我在1991年结婚以后跟着婆家移民到澳洲来的嘛，那之后之后呢就 我就婚姻上就也离婚了，所以我就带着小孩，就是我总是要生活要过嘛，那我想还是继续要有一个好的文凭才能有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嘛，所以我就、 oh, okay. 对对，然后因为教育，那我因为有一个小孩，所以我想如果我当老师的话，那我的作息时间跟我小孩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放假我也放假了嘛，所以也是可以照顾小孩的。那再加上我自己的日文，我有一级的日文资格，所以 OK、 我就希望就是利用我的专长来服务来服务社会这样子。 哦，那你有英文的名字吗？因为我看到很有趣的，就是我都没有看到你有英文的名字，都是中文的名字，是不是？ 啊，就是宣竹林啊，但是澳洲也认为这个宣竹很好啊，没有什么不好啊，所以我就一直英文。大家都叫我宣柱嘛，其实这也是，也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嘛，这不是很好吗？ 那么就是其实刚刚来到澳大利亚，就是其实觉得澳洲怎么样？就是在刚刚来到的时候， 刚来到的时候当然比较不习惯了，因为澳洲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嘛，那。工作也不多，就是全澳洲只有2000万人，那么也不像亚洲啊，这么样的，繁华。但是呢，我慢慢就习惯了。现在反而回到台湾的话，反而觉得太多人了，太拥挤了。 其实跟我，因为其实就是现在，Cat 就是在。Sydney， 我这个访问其实在香港进行的。我每一次出外也是看到除了人之外也是人，就是在公车上面呢，在火车上面呢，在捷运上面全都是人， 都是人。对啊，所以我就我也在我的 Facebook 上 po 了，我说我很想念我的车子。对啊，我觉得在澳洲你一定都是开车的嘛。对， 是啊，是啊，就是。其实就是我知道你这个访问里面也要说这个 good Asian 还有 bad Asian， 其实你这个对 good Asian 还有 bad Asian 的 definition 是怎么样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我想好亚洲人就是支持民主、人权、爱好和平，不被个人利益所左右嘛，是不是？就像我们一样。那坏亚洲人呢，他其实就是支持的就是独裁政权啦，他们贪得利益啦，自私自利，不为他人着想啊，他们只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是不是？所以他们跟共产党挂钩的话，就会有很多的利益嘛。 其实就是跟共产党，就是丢的很多时也是个人利益挂帅，所以就是哪些就是 bad Asian。 就是啊，对对。 但是很多人都是只是看你的样子，就是说就定义你是那个亚洲人，或者是你是中国人，你就是肯定是坏的。那你有没有教人家去分辨呢，还是怎么样？ 说风入华啦，哎呀，这个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啦，他们总是不会承认他们是坏的嘛，是不是？ 当然了，他们要这个占领这个道德高地，这个 moral highland， 他们常常也要这个说。所以就是说其他人就是坏了。其实你觉得就是澳洲的本地人，比如说就是 Queensland 的人，就是他们会分辨good 好的亚洲人和坏的亚洲人吗？ 其实你说本地人，像我刚刚说本地人他也有好坏人之分嘛。你看像自由党工党，他不是为了接受了他们的捐款就牺牲了，就是说就是歧视我参与过大纪元啊，是不是？他们也不敢跟我太接近，就是不敢用我啊，成为他们其实自由党一开始很早在2011年的时候有跟我接触嘛，就是要我出来参选他们的那个就是参选那个州议员。那么后来呢，就在 在最后一天他们那个有一个那个他们的会员还说哦明天那个就到期了，就是说那个报名的那个候选人的报名的日期明天就截止了，所以我就在最后一天我说哦这样啊好，那我就最后一天把我的申请表送上去，也因为我也不是他们的会员，所以我也把那个申请入会员的那个也送上去。那么在一两个星期后呢，他们的那个总部那个昆士兰的那个自由党总部就要我去开会了。哇，他们全部的什么自由党总部的那个state director 啊，大概十来个人就跟我开会，然后就说哦你的那个resume 你的那个资历是很丰富很 impressive， 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你成为我们的候选人的话，所有的媒体会报道说共产党有多不好多不好多不好，所以没有人会注意他们的他们的那个 campaign 他们的 policy 他们的政策。他说即使自由党员选择你成为我们的候选人，我们也不愿意你来当我们的候选人。所以他们说这样，因为是他们他的理由就是说，因为2010年的时候，我请了那个 David Matas， 就是那个澳洲人权律师，我请他到布里斯本举行了三场的那个活在器官的演讲啊，所以他2010年就被提名为是那个那个 Nobel Award Peace Nominee， 他是诺贝尔和平奖，他都被提名了嘛，所以我请他到布里斯本来演讲三场，就两天，他抵。打了之前两天那个大纪，因为我是用大纪元的大纪元的名义来主办这个活动的，所以他抵达了两天前两天大纪元办公室在布里斯本办公室就被枪击了嘛，所以他们就那个自由党就说哦如果你成为我们的候选人，他们会知道他们知道那个媒体一定会说哦共产党有多不好多不好多不好。那我说那这个是事实啊，共产党是事实啊，那他们就是接受了他们的捐款啊，然后也是可能就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压力啊，不能用我啊，他们你知道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那个一国党他不会被收买， 是， 所以他们就已经他知道了，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政党的时候，他们就利用他们的华人团体来攻击我， 就是如果就是现在就是你跟One Nation， 其实 Pauline 是一个很强势的领袖，就是在选择 candidate 的时候啊，就是做很多的 decision 来说，就是少一点顾虑，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少一点顾虑是对对，他因为我跟他有因为你知道吗，他当选以后我跟他谈了很久了，大概一个半钟头，但是我第二次见到他，第一次跟我见面他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跟他在详谈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去了，然后我们谈了很多，就是我告诉他所有我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我反对共产党在来购买澳洲的土地啊，怎么样的，他 其实其实就是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就是令到你这样讨论这个中共还有共产党的，有没有一些事情在你之前就是发生，就是令到你这样讨厌他？ 讨厌谁？ 共产党。 啊，那么我们从小在台湾接受的国民党给我们的教育就是说要以三民主义反攻大陆嘛，那解救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嘛，是不是？那还有他们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啊，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啊，还有强迫堕胎呀，还有那个现在还在进行的活摘器官，那你说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话，你会喜欢他们吗？ 当然不会了， 就是啦，所以这个我们从小一来就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共产党是不好的嘛，那么再来长大了就自己有分辨的能力，当然在看他们做的这些坏事情，但谁会喜欢共产党呢？ 是其实就是你来了澳洲差不多就是26年的时间了，其实有 有没有遇到一些在生活习惯啊，还有文化矛盾的地方呢？刚来的时候， 这个我倒是还没有遇到过，但是就是因为。你看，每到一个新的国家，我也去过很多国家了。我也在纽西兰，我在日本念了将近三年的书嘛，然后我到纽西兰也念了一年的英文，那么就再来就是，移民到澳洲来，然后之前也旅行过大概20个国家左右，所以我其实每到一个地方呢，我一直都在了解当地人的文化还有他的习惯，让我自己可以尽快的融入当地的社会，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成立世界和协会的主要原因嘛。那希望鼓励呢多元化团体能够与当地的主流社会接轨， 当然 那 当然 对，这样子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嘛。 Yeah， 其实就是你觉得现在的 multiculturalism 进行着怎么样在澳洲？ 其实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嘛，对不对？但是呢，多元文化它不可以包括或者鼓励接受坏的文化，例如呢，伊斯兰它就允许对异教徒的砍头啊、儿童新娘啊、一夫多妻啊、荣誉谋杀啊，还有乱伦，他们允许这些事情。那么你说这些坏的文化我们可以接受吗？当然不可以。那还有像那个独裁政权啊、反人权组织啊及那个流氓集团，你说这些文化我们可以包括在里头吗？那当然不行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多元化不管是单一文化，其实多元化我们要包括好的文化而不是坏的文化，这是我的理解。 我也觉得这个就是多元文化，其实当然我们要就是要尊重其他的文化，不过有一些文化比如说就是会endanger 我们的 national security， 或者是跟这个西方社会就是比如说就是澳大利亚的 social value 有很太多的疑反，甚至是就是他们想改变我们的 core value 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挺身而出，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社会。 是没有错，这个完全正确。 所以我们就是 good Asian。 我们是 good Asian， 对，是这样子。 OK， 其实我只是在准备这个访问之前呢，还有我就是读了一遍这个澳洲流失多过华人的全体对你的攻击，就是全版的广告，就是很 mind blown by this。 其实你有什么你有什么看法对他们对你的暴殄盖地的攻击？ 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因为他们以前可以控制自由党工党就可以把我排除掉嘛，对不对哈？现在他不行了，所以他就是要利用华人团体来攻击我。那其实他们怎么做？他们只是在他们任何的打压举动，只是在跟世人证明我所说的都是事实啊。那他们反共的华人也因此知道我的存在嘛？那在台湾的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啊。所以他们无形中真的是在替我打免费的广告嘛，制造媒体效应。他们其实多多益善啦，如果他们要继续的话我也不反对啦，那只会增加我的名气而已嘛。 当然当然。其实就是你觉得现在澳洲有是不是太多移民？因为就是在访问你提到就是难道你想澳洲人想看到2000万的中国人涌入澳洲，其实你觉得就是是不是太多移民，还是我们想知道你的看法？ 不是的，因为呢，你知道吗？中共他为了侵占世界天然资产还有领土呢，他就跟世界各国签订自由贸易，打经济战，然后输出中国劳工，购买各国工商、农业资产及房地产嘛。是不是？那澳洲政府呢？他还签发427签证给予中国劳工到澳洲来工作，而且他们是不需要付税的， 是啊。 那么他澳洲政府也签发10年的多次往返旅游签证，允许所有的中国人自由进入澳洲，购买房地产，在澳洲就学， 使得澳洲的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涨。那么澳洲当地有很多人甚至连租金都付不起了，对不对？然后就很多、增加了很多的那个流浪汉，街头流浪汉。那么这些呢，以不同名义来到澳洲的中国人呢，他们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待在澳洲，不管是移民啦、啊，或者与当地人结婚啦、啊，来取得澳洲国籍。那么呢，目前澳洲人口只有2000万左右。 是。 中共他只要输入中国一个里的人口，就可以将澳洲淹没了。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歧视，而是反独裁、反侵略和反殖民。 是啊，其实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就是太多人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 point， 就是他们在有十年的不like an infinite visa， 他们在这里可以就是不交税。其实觉得我们对我们这些在澳洲生活打工啊，这个纳税人很不公平，因为就是在长期的 visa，就比如说就是他们也会享用我们的服务，就是这个 extra load of people 这样会对我们的 infrastructure 加上很大的负担，就是我是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是的，而且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贿赂了澳洲的这个主，就是这个政府让他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完全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事实，然后就是整个澳洲的政府要改组，绝对不能让目前的这个自由党及工党这种主要政党所组成的政府来继续领导澳洲。 是啊，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在2018年这个顺利进入这个昆士兰的国会，其实有什么你有什么plan， 就是可以 fulfill 你的 agenda， 还有就是可以达到你的竞选的承诺，其实有什么特别的 plan， 你希望可以做到的？ 如果呢，我能顺利进入州议会了哈，就是州议会，我第一个要提的议案就是要阻止外国人购买昆士兰的资产及房地产，外国人只能投资， 非常好 啊， 非常好， 外国人只能投资澳洲企业，他们不能负责营运，并只能跟澳洲人租房子。 嗯哼， 中国移民呢，并必须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的财产不是来自血腥体制哦，否则就要予以没收。我任何转移财产啊、隐藏财产来源的行为都被视为欺骗澳洲政府。啊，这些人呢，他要被取消移民资格。 是。 那我希望呢，这全世界各地都能跟进，然后我们就是掀起这个逮捕啦、消灭贪腐、亲共华人的这个浪潮，同时呢，也要清洗那些内奸政客啦。嗯。 那你认为这就是歧视吗？因为之前就是那个工党的，是不是有一个议员就说，就是你不给人家买你的那个资产的，就是歧视，尤其是你们是针对那个中国人买你们的那个资产啊、土地。 那个是他们的说法嘛？是不是？他们要被贿赂、被收买，那他要这么讲的话，那就看澳洲人怎么去选择了，他们要怎么讲这些谎言呢？那他们只是在揭露他们自己的贪腐的行为而已，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很多就是用那个本地的华人来买，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那共产党的，就是那用那个本地人来买。 对，他们用人头，他们就是用人头来买，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那个你要只是本地人的，他们就是用那个人头来买的。那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就是给他们不给 那 个人头去买？ 你一人只能顶多买一两户嘛。那你多的话，那么你就是要重课税重一点嘛，就是用税务来控制他们了。 其实就是我也觉得现在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在 foreign investment。那边的 vetting 不够，就是在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 比如说就是一些比较高调的 acquisition， 好像这个就是 Cattle Station 啊，那些就是比如就是高调的话，一般来说 FIRB 也会批的。我觉得就是甚至你在做这个财产来源的suggestion， 就是绝对可以引发大众的共鸣的。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澳洲的本地人的生活就是那么的痛苦，就是白物腾贵，还有就是现在就是经济开始不好了。就是我见到那么多的 foreign investor 在能够这个那么容易买我们自己国家的财产，为什么本地人不可以有一个 fair go？ 所以就是 vetting 是很重要的。 是，那么我其实他们现在就是澳洲政府，他的政策就是以出卖啊，就是贩卖澳洲资产。你看那个天然资产啊，矿业啊，对不对？土地啊，他们就用卖这个来赚钱。这其实是很笨的一件事情。那么澳洲土地那么大，你可以其实很多的国家都是以农立国嘛。最开始工业不发达的时候，都是以农业开始嘛，对不对？ 是。 为什么我们不回去就是以农业来你那么大的土地，我们有用不完的资产，对不对？那是一种永续性的，可以永续性的就是赚钱的一个方法。 是。 那么他把这些可以赚钱的土地啊都卖了啊，那个 resource 能源也卖了，那么将来澳洲剩下什么？没有，对不对？那么又进来中国这么多的移民，他又满足他这个中国殖民的那个，那你说将来是不是？目前澳洲人只有2000万，你继续在那个情形再继续下去的话，中国很快他就会夺取政权了。 嗯哼， 你懂我意思没有？2000万，就像我说，他只要移民一个里过来，他就全部淹没了。嗯， 是啊，这是。因为这是就是其实澳大利亚的发展就是那个国家的 infrastructure 根本容不下那么多人，是不是？ 那 infrastructure 是可以，澳洲土地大是可以，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是澳洲人口只有2000万。 嗯， 你再这么继续开放下去的话，很快他就会，你看现在连自由党工党都已经被他控制了，是不是？ 嗯哼。 Okay. 对，所以你说将来他整个他控制了国会，他就控制了整个澳洲的命脉，澳洲的经济，对不对？那很快的他就权力就被他夺走了，很快他就会形成他自己的政府了。 是，这个我们一定要一定要 monitor 这个情况。是， 对呀、 啊。是，其实最后一条问题就是，你觉得就是 One Nation 会不会吸纳更多不同种族背景的会员？比如说，就是你是第一个华瑞的打算参选这个省议会的会员，你觉得在不同的省份呢？比如说，就是在 New South Wales 啊、Victoria 啊，会不会就是 One Nation 会不会就是争取更多议席，还有这个选民的支持呢？ 嗯，这关于我先回答你这个关于会员这个部分哈、啊，那其实那个一国党的会员很多都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国党呢，欢迎任何尊重澳洲法律、民主及和平价值的人入党。好，那其实韩山他最近也已经宣布了，他就是希望能在昆士兰选举中取得执政权，那么以昆士兰为基础，投入呢全澳各地的选举。所以呢，而且呢，一国党是澳洲唯一能够与川普政府接轨的一个政党啊。 当然， 我非常期待那个一国党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澳洲国会的那个执政权。 是，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希望可以发生的，因为就是其实看到你其实山举，你有没有留意Dick Smith 最近的访问，还有他的言论。 嗯，有啊，他支持自由他支持这个一国党的嘛。 是啊。 对，然后还有那个今天的报道，那个我们的那个主席韩山啊，他说他也 如果 Cory Bernardi 就是另外一个国会的参议员，如果因为他也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参议员嘛，他现在目前是自由党，但是呢他现在有打算要退出自由党来加入一国党，所以韩山也说了，如果 Cory Bernardi 他愿意加入一国党的话，他不惜就是让退下这个他自己这个主席的职位让给 Cory Bernardi。 所以如果这个举动，如果说这个成真的话，我告诉你将来澳洲是一国党的天下。 是 Cory Bernardi 就是有很多就是Liberal 里边你是比较conservative 的大佬，他是 conservative 的大佬。 像韩山啊我啊都是保守派的嘛。 当然了、啊、当然了、啊。嗯那么就是。 嗯。 就是保守。 Cory Bernardi 真的能够接受这个能够加入一国党的话，我跟你讲一国党是天下无敌的在澳洲。 是啊，其实就是。这两位大佬就是在澳洲也是白手兴家的人，他们就是也很对现在澳洲变成一个炒卖，给中国炒卖啊，给这个用来这个投资变成这样的局面，他们也心中也很不快，我欣赏也是这样的。 是的，其实很多澳洲人都很反对这件事情，那就是因为那个自由党工党他就是因为看到一国党的崛起，他们很害怕嘛，所以就把韩山打压成是种族歧视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嗯哼，其实就是这样。OK， Catherine， 你还有什么问事情的？ 那你们会不会啊？就是啊，因为一般那个 Pauline Hanson 跟你们一国党都是在那个 Queensland 那一边的，有没有打算到我们这边来，或者是到其他的那个省份，比方说去维省啊，去西澳啊，或者是去其他的地方去访问 啊 之类的？ 对，我刚刚回答过了，他已经宣布了，他就是说他希望能在昆士兰选举中取得执政权，那以昆士兰为基础投入全澳各地的选举。 那有没有那有没有打算来这边，就是比方说搞一些那些演讲啊那种啊，或者是就是跟其他的选民，哪怕就是他不是那个 Queensland 的人，就是跟他们接触那种啊？ 可以啊，其实他现在已经在各地演讲了，尤其现在因为那个昆士兰选举可能会提早，不会在2018啦，因为他们现在是 Hung Parliament， 就是以他们两党呢，那个自由党工党他选成平手嘛，那现在以那个少数党来让他们组成工党，是借由 Cater Party 的那个两票来构成他们的领导权嘛，所以那很多法案可能现在就是比较难那个了，所以他们肯定会提早选举的，可能在明年初左右就会选举，那这个之后，他们如果真的啊，昆士兰如果赢的话，哈、啊，如果说一国党就是他的战绩辉煌的话，很快的他就会影响到其他各地了。韩山已经在各处演讲了，如果你们愿意请他给那个当地的亚洲团体来演讲，你也可以发邀请函让他去演讲。 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老外的朋友问了，就是说，看上去就是你们就是反对那个外国人买那个土地的资产了。有人就说了，就是实际上你们好像没有很多的行动，就是一国党就是经常在口头上面说，然后就没有实际的行动。就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那个有最近有什么行动，或者是将来会有什么行动？就是 你知道吗？现在一国党四席都是在参议院里头，那么参议员他的职责只是说审理这个法案到底要不要通过这个法案。那提案的人是由那个众议员来提案，你懂我意思吗？参议员他是不能提案的，所以要有众议员来提案之后由参议院来做决定。那么现在因为我们的四席一国党的四席全部都是在参议院里头，所以呢如果选民能够在支持一国党 取得更多的那个众议院的席位的话，那这样子来推动法案就会比较方便了。 那有没有其他的行动，比方说去抗议啊，或者是去有一些比方说你看到那些环保的人士有时候会去抗议的，你们会做这些吗？ 你看上次前不久那个韩山就到那个大堡礁那个 Cairns 那个大堡礁去了嘛，因为他其实现在目前他就是到处走，因为他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他一个人他就可以抵挡多少的抗议团体对不对？所以他是一直马不停蹄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但是他现在目前就是刚开始嘛，他才刚上任不久，所以也需要那个。但那如果说像我们都当选了，在州议会选举的时候我们都当选了，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一国党的议员可以到处再去演讲啊，到处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对，那么林小姐，其实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也非常感谢你跟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你对我们有什么，其实有没有什么补充，还有对我们其实这个香港有什么问题，就是我现在 open the floor 让你问我们。 香港之前是不是有被有那个名誉人士他当选的那个立法委员，然后被取消资格，就是因为他们说香港不属于中国，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有议员就是当选这个立法会议员，他被取消的理由就是在在这个sworn in 的时候犯了一些就是sworn in 这个就是一些在基本在这个香港的基本法上面的规条，就是算是必须要庄重还有这个就是根据这个誓言来读，他们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宣誓的时候说壮话，还有没有这个依据这个誓言来读，所以这个做成一个指口，让共产党还有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 disqualify 他们的资格。只是比取消哪两个梁颂恒还有尤慧政，现在香港的法院香港的 court 还有想取消另外四个议员的资格，就是也是利用他在宣誓的时候说了这个态度不好啊，这个逻辑罪名来想取消他们的资格，这是很恐怖的，因为这是如果这是一个 elected 的 legislator， 你把他送到里面，他们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来这个 find you like find a law that you have broken to disqualify 你的资格，这是非常恐怖的事。其实 共产党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什么都可以说的啦，所以其实我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有那个学校的老师，就是澳洲人的老师，谈起这件事情啊，那他就问我的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说这是个独裁国家嘛， 是啊， 是，所以他们也很不以为然，他说如果是他不愿意当中国人啊，所以这个每一个坏事，每一件共产党做的每一件坏事，他看在所有在国际社会的眼里，他就是在暴露他自己，你知道吗？他对他其实没有好处，所以他们不管做什么举动，他们最好是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想我希望中国人呢香港人呢，就香港人当然知道的民主的可贵了，那我希望呢那个中国人他们一定要起来哈，争取民主，但是也很难啦，因为你看那个六四天安门那些学生为了争取民主就被杀害了，听说1万多人在六四的时候被屠杀， 是 啊， 这个， 所以现在只能靠我们这些像你啊我啊我们这些在有一些可以替他们发声的要多发一点声音嘛。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一直其实我做最多的就是 支持中国的人权，那我今天我被打成是反共入华，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冤枉，因为我支持最多的就是中国的人权。 是哦，就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澳洲自己救。 所以大家要努力啦，不只是你我啦，所有的爱民主的所有的中国人啊，台湾人啊，澳洲人，澳洲当然现在就是很危险的，处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 时 候，是对一个局面，所以希望大家都要为了自己的国家要坚强的，要自立自强。 好了，那么我们就是访问就是在这里结束，那么非常感谢山柱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 谢谢 Jeffrey， 是 谢谢 Kirsten， 是祝你这个一切顺利，还有就是顺利当选， 谢谢， 还有在新一年就是 加油， 健康快乐， 大家一起加油，对，我们都要加油。 好 OK， 好，我们之后再谈，我这个节目播出，我把这个连结先给你，我们这应该就是今晚可以播出了，谢谢你啊。 是，那个共产党马上又要崩溃了，你看。 是天王中共。 OK， 那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